起瞥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之前。你说吧，爱渐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千里爱江上一片片怀乡，也是黄昏沙滩上有着脚印两杯饭，那是外婆拄着杖。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OK， 伴着非常轻快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又迎来了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 对呀，又是周五啦！ 哎呀，周五啦，周五想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周五吃顿大餐吧，是不是？ 反正你什么都不能吃，要这样的，你想吃麻辣，你把钱给我，我替你去吃了。你现在吃啥都发， 我现在吃啥都没味儿。 对呀，所以你说你浪费那钱干嘛呀？我替你吃了多好。 那等我病好了，你请我吃大餐呗， 也行， 咱们去吃一顿呗， 也行。 嗯， 但是说到这个请吃大餐这一回事儿啊，就不得不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啦。 哎，其实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今天来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一位嘉宾，不是说要请我和雕吃大餐，你说咱俩哎，其实挺有口福的了，天天到处吃。 没错。 哎呀，我们俩有口福那不行啊，必须得听众有口福才行啊。对， 这才是我们的真理。 哎，是，所以呢，掌声请出今天。自愿来自残，请我们听众吃大餐的渔夫，渔夫，掌声有请！这是我们的负责人李总，来欢迎您。 你好。 嗯，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涿州市渔夫，渔夫蒸汽海鲜总经理。 渔夫，渔夫蒸汽海鲜。 对对对。 嗯，您的全名，对不起，刚才打断您了。 李书生。 嗯，李书生，哇，书生啊。书生怎么跑来想到这个整海鲜了呢？ 因为把这个海鲜，我想把这海鲜做到咱们原汁原味儿。 嗯， 蒸汽海鲜呢，就是采用古法蒸制， 嗯， 最大限度的保留咱们海鲜的原汁原味。 嗯，你这跟书生还是没什么关系，这是怎么书生想到来做买卖的？好了，也是开个玩笑哈，李总莫歉意。 嗯， 那么刚才听众都已经说了，不是已经说了，已经听到了。 嗯， 今天古法，我觉得不是什么古法，其实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海边的吃法。 对对对， 哎呦，你们海边的吃法， 我们 那整的，那整的我们这些不是天海的， 那 吃不到正宗的了呗。 行，你们那路的都穷，海鲜都吃不起。就我从小啊，就是、 嗯、 一直都纳闷一件事儿，不是说从小，就是应该是初高中开始到内地城市，比如说旅个游啊，或者什么时候了，就总是发现一个问题，哎。怎么吃个这个扇贝，吃个这海蛎子？海蛎子可能说出来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生蚝。 对， 但在海边呢，我们那叫海蛎子。那怎么还得一个一个吃啊？在炉子上烤完事儿，还得这个整点粉丝儿，还得整点蒜蓉。 嗯， 哎呦，看着我都觉得闷得慌。这东西在我们那儿，那都按盘按盆炖的，还不是盘子呢。按盆，一盆一盆往上端。 等会儿、那你们那边是怎么吃法啊？ 直接蒸着吃，啥调料、什么佐料都不放，什么生蚝啊、醋啊、蒜汁啊什么的都没有。在这个大锅梁上啊一架，包括螃蟹，包括这个虾爬子，虾爬子其实就是皮皮虾，包括这个扇贝啊，还有这个生蚝啊等等等等的哈、都直接一锅就蒸出来了。倍儿鲜，我跟大家说、这个可能在北京还真难吃到正宗的。所以呢，北京没找着，咱今天找着哪儿了？找到涿州去了。 对，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咱们这个房山无人大街离涿州真的不是很远， 不远，很近嘛， 对 吧， 吃顿饭、 就是、 对吧，开车开个这个几十公里，那正常， 那 吃顿正宗的海鲜。 对、是，所以今天呢请到李总，李总也放话了，今天自残放血。怎么放血法呀、李总怎么送啊？今天 咱们这个蒸汽海鲜呢，就是关注咱们公众号，进店送精一根无名凡粉条一份、黄蚬子一斤。 黄蚬子一斤， 黄蚬子。 说到这个蚬子，可能听众有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蛤蜊的一种， 对对对， 也是蛤蜊的一种哈、直接送。哎，没有这个数量限制哦，李总。 今天只要凡进店的顾客送一斤。 只要关注咱们鲜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对对， 今天进店的，今天晚上去吃饭的， 都送。 去一千桌咋整？ 去一千桌送一千份， 送一千份，咱坐得开一千桌吗？ 没问题，没问题。 哇，一千桌都能坐得开啊！ 咱们这个蒸汽海鲜呢，它保留了这海鲜的原味儿，蒸汽烹饪不会产生这嘌呤物质，油脂类成分少，特别适合三高人群和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 好，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已经报了哈。这个董佳宁说了，说是冠云路的那个吗？天天路过那里，是吗，李总？ 对，冠云路177号。 哎，冠云路177号，名字呢就叫做渔夫海鲜，蒸汽海鲜哈。董佳宁今天晚上可以去尝尝啦。这个只要去就送，只要你关注咱们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海鲜。 对， 固定趋势了。 对，说一下，必须是今天去哈。 哎， 对，今天去。 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约了，或者说，哎，我在房山呢，我今天去涿州确实是有点远， 有事儿去不了。 哎，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今天咱们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可以抽取10名幸运听众，依然送这个黄蚬子一斤，以及精一根这个水晶粉条一份儿。哎，这个精一根呢，还是咱们自己的企业呢。 哎， 是一家的一个老板，所以呢，只要你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们这个留言，然后就都有机会获得哈。这个李总，咱们就不限时间了，对吧？ 可以， 下个月去吃也可以，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哈。今天有10份的免费名额。雕， 哎， 你看这节目还没开始，5:02的时候就有人想你了。 但是这个人啊，他叫什么？ 他叫没有人。 对， 他的头像是个大蛤蟆。 雕是哪个雕啊？ 啊，他 今天说了个新字儿，大雕的雕， 杨过身边的那个雕。我是杨过，你就是雕。 哎呦，

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继续直播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美丽可爱大方的思娘。那个雕今天说话不太方便哈，我之前说了他是又雕又难缠的雕。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涿州市渔夫渔妇的呀，非常充满书生气息的李总李书生，欢迎你。 你好。 嗯，雕。 哎 啊，我还以为你不说话了呢。 哎呀，我这真没想说，你抢我话了，都介绍完我了，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嗓子， 嗯， 哎，我就不说了，我是挺漂亮的赛貂蝉了。 那我还得交代你个任务， 嗯， 咱不这个念名给你念呗？ 嗯，好啊， 啊，那成，来。这是我们这个广告考、这个阶段来获得这个咱们由渔夫渔夫给大家提供的十份免费的黄蚬子一斤以及金一根水晶粉一份的听众、咱们这个今天获奖的十名哈是时间不限的，什么时候去吃都行。 嗯，没错。 当然同时了，如果您没有获奖也不要着急，但凡你如果今天有空的话，今天晚上能够直接到店去吃的话，咱们不限人数。 嗯， 每桌都送。 对， 每周都送哈。好，来雕，我们来公布答案、 公布这个中奖的前三名哈。 嗯， 第一名是吉妈头上有鸡脚， 哎， 好，恭喜你， 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 哎，第二名这个名字，哎呦，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嗯， 有这名字怎么起的？好想问问你。 吃瓜籽儿、喝茶，这个看水，这个、 还不明真相呢。好，第三名是兔耳精灵。 恭喜 恭喜， 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三位这三个免费的名额送给你们，是免费一斤黄蚬子以及一份金一根水晶粉，是吧李总？ 对，没错。 嗯，好，那我要严肃批评两位听众。这个群说了，说蒸着吃对吗？对，你是答对了，但你后面那句话雕不爱听了。群说像炸油条一样，感情他脑子里还想着把雕当油条炸了呢。 哎呦，能不能把雕放过呀？ 雕说不 行，感冒了、 雕一看说不行，即使你答对了不能给，生气了， 对，不给他 啊。然后完了我说这个雕打你啊，群还来了一句，就那小拳头像叫圈圈捶你胸口，是这么玩的吗？ 锤死你我， 要锤上。好了，还有这位听众哈，叫做疯狂猫腻儿，他告诉我怎么吃的，拿嘴吃，这不废话吗？不拿嘴吃拿啥吃呀？这位宝宝，哎呦，真是每天都被我们的听众觉得挺搞笑的哈。好了，那今天也是我们再次的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咱们渔夫渔妇的海鲜是怎么吃呢？是蒸着吃，是地地道道的海边人的吃法。那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四娘我老家是烟台的海边人，哎，我就爱吃蒸着的，因为是原汁原味的，我们海边人啊都这么吃。所以呢，但其实不止烟台，你看包括烟台附近的话，有青岛，有日照，有大连，甚至这个咱们这儿另外一个主持人哈，他是海南的，也是靠海的，也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吃法哈，包括葫芦岛的， 没错， 哎，都这么吃。所以想问问这个李总哈，咱们这个海鲜呢，你说吃法是对了，但是这个食材的新鲜度， 咱们这个蒸汽海鲜呢，就是采用这个古法蒸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渔夫渔妇是全国连锁企业，与大连最专业的渔业公司合作，保证每日空运，保证鲜活。 哦，大连的每天空运过来。 对， 保证的是鲜活， 而且它是一锅两吃，上层是汽锅鲜美海鲜， 是蒸着吃的是吧？加一锅凉，上面是蒸着的 海鲜的味道及溢出的鲜美汤汁顺着这个蒸锅注入下层的粥里，味道非常鲜美。 底下还有海鲜粥。 对， 哇哦，这个吃法 可以说很正宗了。 嗯，我是没怎么吃过。 它是又营养又健康， 是吧？ 最大的程度保持食材的原味、形态和营养，避免受热不均造成的营养成分的破坏和有害物质的产生。 是这么吃是很有营养的，而且这么吃是怎么着呀？很健康。为什么健康呢？我给大家打一比方哈，这个你就说这个皮皮虾吧，现在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皮皮虾，但是因为皮皮虾一离开水啊，一两个小时就死掉了，所以说你如果说蒸着吃的话呢，这个一旦有一点点不新鲜的味道，你说比如说我从小吃海鲜，海边长大，这舌头比较刁，我一吃就能吃出来了。哎，所以很多商家呢，为了掩盖它这个不新鲜的味道啊，都会做成辣炒的。 嗯， 哎，或者说整上这个什么麻辣皮皮虾，整的跟那麻辣小龙虾似的。 嗯、 哦、啊，包括这个蛤蜊，哎，我们那叫嘎啦。 嗯，确实，我也是在很多地方吃海鲜，都是比如说麻辣的呀，包括那个螃蟹都是炒了再吃。 对， 很多地方都这样来做。 因为这样吃的话，最关键的一点，它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就是因为食材已经不新鲜了，这么做的话能把它的那个味道给掩盖掉， 但是 所以才会这么做。 四娘，咱不能全全否定，是不是？ 哎， 肯定会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但是一部分还是很好的食材的 啊，对，那肯定的是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渔夫渔妇既然说敢用蒸汽的这种做法来给大家做的话，那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个食材真的是非常的新鲜。李总，能不能保证像我这样嘴刁的，从小吃海鲜的，我一去我能不挑出粒儿来？ 这个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的味道必须保证纯。高温高压蒸汽冲入锅内，直接对食材加热。蒸汽凝结成蒸馏水，调节汤汁，使食材的原始滋味不被分解替代。让顾客细品本来海的味道，回归大自然的本真。 好啊，体会海的味道。忽然之间我就觉得好像家乡的海风迎面扑来的感觉。好了，那这个我们这两段也是给我们听众介绍了咱们渔夫渔妇哈两个标签。一呢，咱们是蒸着吃的，原汁原味的，健康的。二呢，就是咱们是从大连有独特的供应链，每天空运，保证鲜活。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哈，替咱们去监督，替咱们去尝一尝。 没错。 哎，地址呢，就是在涿州市灌云路上哈。这个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直接点到今天的一篇推送上，拖到最底部就有导航。同时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啦，广告也等于送福利。 没错。 哎，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再给大家揭晓三名获得咱们免费一斤黄蚬子以及水晶粉一份的听众。不限时间，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哎，参与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海鲜， 吃海鲜。 对对对， 吃蒸汽海鲜。 那个鲜偷客栈哈，然后直接微信回复给我们文字，咱们这个海鲜呀是怎么吃？ 对呀、 炸着吃呢，还是炒着吃呀？ 还是烤着吃？ 哎， 还是涮着吃？ 对，咱们这个海鲜是怎么吃呢？只要回复前三名，就可以获得我们不限时长的免费一斤黄蚬子以及水晶粉一份啦。 是的。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哎呦，听我这个小声音呀！ 啊，你这小声音怎么了？ 嗯，听着都心疼。 那没人说心疼啊， 你都有人都想炸我 啊！你看群都说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想给你丢油锅里炸炸。我跟你说，没准你一丢油锅里炸的呀，你还 感冒就好了。 哎，对。 嗯 嗯， 我拿拳头捶死你， 下拳拳捶你胸口，你这快去捶呀、啊，雕。雕咳嗽呢，我们来给雕一点咳嗽的时间哈。好了，新的客栈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这一阶段获得咱们渔夫渔妇给大家提供的一斤黄蚬子以及一份水晶粉免费名额了。 嗯， 三个人哈。这一位名字叫做高麦，是一位也是我们互动过很多次的老听众了，但是这个中奖率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高哈、啊。今天终于抢上了， 嗯， 哎，符合 你 的心了哈，恭喜恭喜高麦、嗯。下一位呢，这个名儿也有讲究，他名儿就叫清蒸。 哎呦， 清蒸海鲜嘛，咱这海鲜本来就是清蒸的嘛，对吧？ 嗯， 他呢也叫青蒸，但人这青蒸啊是青草的青，蒸汽的蒸、 嗯、 我估计啊这位听众名字应该是个静，安静的静、 哦、 哎，把这个静给拆开了，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哈。恭喜你可以获得由渔夫渔妇给你提供的一斤黄蚬子以及一份免费的水晶粉，恭喜。哎，还有下一位的名够拽的哈，叫拽爷儿，哎呀，恭喜你哈、 嗯、好，恭喜、 嗯、恭喜我们三位中奖听众，我们现在已经产生六名了，还有四名哈，在下一个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将会给大家揭晓。那么同时呢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只要你加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海鲜的那个先偷客栈， 嗯， 直接微信回复给我们，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渔夫渔妇的海鲜呀是怎么吃，只要你答对了，在下一个广告口我们会抽取四名幸运听众，基本上是先到先得哈、 嗯、 这个你像有人说用嘴吃的这种哈，就不要发了。 嗯， 哎，那大家都知道用嘴吃嘛、 啊、 而且你看这疯狂猫腻儿说完用嘴吃之后还说了呼吁他的朋友，疯狂猫腻在呼吁你了哈，胖胖，他说胖胖去渔夫渔妇集合啦，不知道这个胖胖是谁，也不知道这个胖胖能不能听到， 嗯， 听到的话就赶紧哈一起去渔夫渔妇集合啦。嗯嗯嗯，好，那这个高麦哈刚才中奖之后也问我啊，说这个四娘咱们那儿价格贵吗？哎，这个得问一下我们的李总了、 嗯、 来李总， 咱们的价格人均消费在70左右、 嗯，70左右， 对， 我们主要是打的什么形式呢？ 咱们现在以单点或套餐为主、 嗯、好，我们不是自助，是单点或套餐， 对 啊、这样我们给大家这个拿出一个套餐来举个例子吧，你看我现在手头上拿到一个的是4到6人餐是398元的套餐哈、啊，4到6人这里面包括了1、2、3、4、5、6个凉菜，一个海鲜粥的主食，一个蒸饺的主食，一个流沙包的主食，相当于3份主食6个凉菜，海鲜呢包括7种海鲜，有海白虾，有生蚝，有花蛤，有小平鱼，有文蛤，有笔管鱼，笔管鱼其实就是一种小鱿鱼哈，也叫小烧，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毛蛤，也其实就是毛蛤子呵呵，我们这个7种海鲜，还有几份蔬菜，娃娃菜，金针菇，还有一份肉，就是清远鸡， 嗯， 哎，其实还挺实惠的，4到6人完全够吃了吧、 嗯、没错、嗯、 我们的套餐才刚刚398元，不到400块钱，4到6个人吃，所以人均大约就是在70-80块钱左右了。 嗯， 还不错哈，也是只是拿这个套餐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然了最多的我看有6到8人餐，8人餐，7到8人餐，8到9人餐，还有1人餐，1到2人餐的哈都有，我们可以根据咱自身的需求来去吃这个海鲜。嗯，这个平均的消费也都跟大家说了，所以呢、 嗯、 今天呢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还没有抢到这个今天的免费的名额，但是所以要跟您说了，如果啊接下来我这4名也公布完了还没有您的名字的话， 怎么办呢，雕啊？ 今天去吃呀。 哎，只要你今天有时间的话，今天晚上去吃，所有到店的客户，所有到店的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只要持鲜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李总这边全部给我们送一斤毛蚬黄蚬 子， 刚想说毛憨子，全部送一斤黄蚬子以及一份免费的这个精一根产的水晶粉儿。这个精一根呢也是咱们老板自己的企业哈。 是的， 瞅瞅瞅瞅，这一般都不分家的，都各种副业呀你们。好了，只要你今天到店就有。那么同时呢，咱们还有一个长久的活动。 来，李总， 活动有点多是吧？这是我们的规矩啊，李总。但凡入驻咱们鲜偷客栈的商家，今天发的奖发不完，我们必须给听众提供一个长远的福利，打个折啥的。 长远，咱们就是现在关注咱们渔夫渔妇或者是鲜偷客栈的微信公众号。长期九折有效。 长期九折， 只要进店，长期九折有效。 好。只要你关注我们的鲜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持鲜偷客栈公众账号进店，只要渔夫渔妇这个店儿还开着，只要咱们鲜偷客栈的节目还播着，永久都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如果您发现有任意一个商家没有遵守的话，因为我们每个商家折扣不一样哈，有的是八八折，有的是会员卡，在这里也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强调一下，所有入驻到鲜偷客栈的餐饮用户，我们的折扣全部都是永久有效的。 对， 如果您发现有商户跟您说，哎呀，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哎呀，我们现在不做了，等等等等的，您都有权利直接向我们举报，跟四娘我，或者跟貂蝉，或者跟大掌柜举报都可以。 没错， 我们的举报电话呢就是 139， 那起一点来，预备起， 139-1011-3033，嘿，真好记呀。 当然了，同时如果你现在正经营着一家小店的话，甭管是 KTV 啊，还是小酒吧呀、还是这个小茶楼啊， 对， 或者饭 馆啊， 小 饭 馆、 等等 的哈，都可以来入驻到我们鲜偷客栈当中。我们的招商电话呢依然还是大掌柜的电话，139-1011-3033，大掌柜的电话24小时开机，大家随时都可以去骚扰。 欢迎各位骚扰。 欢迎各位骚扰哈。你看这位国歌的朋友也说了，说等吃海鲜可以呀、你可以去吃呀、说新朋友欢迎一下吧，欢迎欢迎、 欢迎您、 欢迎我们所有的新朋友哈。富二代还说了，说我又来了，不欢迎你。富二代昨天就来了，我说你必须要分享这个自驾游的小故事，我才能给你奖品。富二代说了，他说，哎呀，我的故事就是没有故事，那你没有故事我肯定不能给你哦，对吧？好了好了，那也是跟我们听众开个玩笑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哎呀，累死我了，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没错， 哎，广告时间让我也歇一会儿哈，咱们赶紧互动起来，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告诉我，不要说我要吃海鲜啊，我又来了呀，等吃海鲜啊，这种话没有。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呀，雕？ 这个海鲜怎么吃呀？ 哎，也不要告诉我用嘴吃。 是烤着吃， 还是炸 着 吃？ 对，烤着 吃。对，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吃法哈。这个今天渔夫渔妇是怎么吃？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告诉我答案。广告回来之后，我将为您揭晓咱们今天最后的四名中奖听众。 好嘞， 累死啦，歇会儿。 好音乐959，我总在。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阳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

长的地方， 好优美啊， 海的味道我知道。 你咋知道呀？ 吃海鲜呀。 你们东北那旮旯的也有海鲜呢？ 那咋的 啊？不， 我 东北有葫芦岛呀、锦州啊。你看大连还算东北呢、 啊、 咱这海鲜就是东北的、啊、 对，嫌弃我们东北的。 那你们哈尔滨也有啊？ 我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是吧？我没吃过这种蒸汽纯正宗的，我吃过是吧？炒的呀，煮的呀， 你瞅瞅 火锅涮的呀。 李总吓得不敢出声了。李总他到现在他就憋不住，一直说没事，刁我请你吃。 没问题，我请你们吃。 哎呦，哎，听说听说咱们良乡也要开，还是房山也要开？ 咱们一七年准备在房山、良乡以及长阳。乃至市区要开多家分店、 是吗？ 对， 哇呵，那真好， 那要吃着方便了。 哎，对，吃海鲜不用跑涿州了哈。好，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今天剩下的四名幸运的听众呗。是吧？咱们由渔夫渔妇给您提供的一斤黄蚬子以及一份金一根水晶粉儿， 没错， 什么时候去吃都行，下个礼拜呀、下个月呀去吃都可以哈，都是免费送的。我们最后四名中奖听众，听我念了啊。第一位名字叫做国哥， 好，恭喜 恭喜。哎，国国国嘎，有国国国嘎的国哥，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没懂。 粤语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狗狗狗嘎有狗狗狗嘎的狗狗。 乌鸦声该放一个呀。 好冷是吗？好了，那恭喜国哥哈。国哥着急的说，那螃蟹都着急等着我吃了。是啊，他也着急等着我吃啊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位听众，哦，眼熟，大盐屋，这谁呀、 李总，大盐屋的李总、 大盐屋、重庆火锅的李总、也是咱们给听众提供福利的商家哈。你看也在听我们的广播，也跑过来互动了哈，也想要去咱们今天的这一位李总渔夫渔妇那儿去吃海鲜，可以搞一个餐饮联盟了，我看二位哈。好，也恭喜大盐屋，恭喜恭喜。第三位呢，名字叫做培，培养的培，恭喜。第四位呢，哎，这名有点好玩哈，叫哈啾硬糖， 好，恭喜， 好 Q 的名字哈，恭喜恭喜。以上我们十名所有的中奖听众，大家都可以去渔夫渔妇吃正宗的蒸汽海鲜喽。当然啦，很多听众说了，哎呦喂，四秒 没抽到我呀、 没抢上啊，怎么办呢？ 今天去取， 哎，没关系哈，只要你今天到店，你晚上，哎，咱晚上几点关门啊？ 晚上咱们正常营业到十一点， 正常营业到 十一 点 呢。 今天正合适就是周五，明天这个周六周天咱也不上班哈。今天晚上十一点之前，你都可以到店去吃饭，只要今晚到店的，咱们李总说了，全部免费送。哎，非常感谢李总。当然啦，我们还有这个九折的优惠，也是长期享用的。 没错， 哎， 对，只要这个店在，我们客栈还在，就一定会， 大家随时随地只要吃鲜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到店都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而且呢，我们送这个福利和九折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是的， 该送送，该打折还打折。 没错。 好的，那我们鲜偷客栈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 是的，好不舍哟。 非常不舍。节目的最后，给大家还是依然放一首跟大海有关的歌吧，好吗？ 好啊。 哎，闻着海味儿，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吃海鲜喽！来自张雨生的《大海》，送给你。鲜偷客栈，关门喽！ 关门喽！ 拜拜。 明天不是下个。 哎，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 想要说声爱你。